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每个星期一都会同阿祥哥倾下偈，尤其是喺呢个部分，就九点到十点钟都有一个钟头可以同祥哥倾下偈嘅。先同阿祥哥打声招呼先，祥哥早晨。 我问你两位一个问题啊，你有冇试过搭地铁啊、火车出闸咧？突然间佢话不扣除车费嘅。 我未试过咁正。 咁抵下， 系啦，今朝试过啊， 头先机会赶唔到嚟啊，吓就系、是、出闸咧不扣除车费、啊。头先你听新闻啦，东铁系有动物赛路轨啊嘛，就全线咧。头先我坐成个钟头啊，我由屋企嚟两个几钟头先嚟到， 哇， 系六点几出门口，九点钟先嚟到，机会要啊，头先仲要飞的士嚟， 系辛苦晒你啊，祥哥。但系呢个真系意外咧，大家都即系控制唔到啊，所以希望大家都俾啲耐性啦， 咁所以你嗰个程车就不扣除收费。 哦 ，OK， 咁我希望是， 希望见到呢五个字。 扣翻我钱啦，宁愿你宁愿快少少啦。咁啊，当然呢个就我哋轻松引入下啫，唔系今日主题，放心放心。今日我见到祥哥准备有单新闻咧，咁其实今朝咧我都喺报章度见到嘅，咁、但系咧我今日个时间咧就唔系好够，同埋冇乜详细点睇呢单新闻啊，冇讲到。其实祥哥点解你今日会想拣呢单新闻嚟讲咧？ 呢单新闻咧就应该系唔系新闻嘅新闻咯、你问我咧，我一早知噶啦，我哋都知道啩。但系而家不断咁样即系爆出嚟咧咁真系大家有证有据啦，就系咩咧？阿祥哥成日都谂咧，嗱，我哋中国嘅医学咧，而家我哋平时睇嘅中医咧、你去睇佢，佢多数都系执剂茶俾你饮噶嘛，系咪先？系嘛？ 系啊， 十次有九次啦，有如十次十次系嘛？ 系。即系一定系啲丸咁样咯， 系嘛？喂，其实唔系一定系咁噶。以前我都以为系啊，你问一下啲中医啊，尤其是问一下一啲比较资深嘅，佢即系有见地嘅，同埋肯坦白同你讲嘅、中医好多方法嘅咋，即系用汁药去煲药咧，只系好多种方法其中一种。 系、 但系其他种种佢都唔会用嘅。 仲有啲咩嘅？ 针灸咯，按推拿啦，按摩啦，即系嗰啲等等等刮痧啦， 冇错冇错， 拔罐啦。艾灸啦，佢唔会同你做噶，知唔知点解？ 点解？ 人工贵啊嘛。嗱，我开个写个方俾你，三分钟就打发你走咯。我同你如果系做推拿，哇，我单对单同你要俾45分钟，你收你几多钱啊？或者系我转介你去搵下边个啊，揿下啦，咁样啊，做下铁打啦，咁样。咁啊，所以即系煲药啊，系并非必然嘅，明唔明啊？ 即系都会有一啲医生话同我针灸，但系嗰下咧，我自己衰，我就要时间，咁算啦，我都系即系执剂药先啦咁嘅。 执剂药咧，我系嗱，从顾客嘅消费者入场嚟讲，最简单啦，系咪先？俾咗钱，有人同我煲埋， 时间又快， 活一声饮咗佢。但系你叫我去做推拿，吓做成个钟头，我要翻工啊嘛，即系咁咯。好啦，今日我想讲嘅就系咧，一路长哥都知嘅，同埋。一路觉得中药而家咁搞咧，即系点讲，越嚟越倚重煲药啦。咁如果你啲药出问题，咁咪成个中医界啦，咁就出好大嘅问题咯。即系个个都煲药，啲药如果系医唔好人嘅，或者甚至有毒嘅，咁点算啊？ 咁就对于即系中医呢一个嘅 成个行业冧得啊，我觉得吓。 因为其实呢个行业系唔系净系治煲药嘅，即系长哥角度，佢唔系净系治煲药，佢仲有推拿啦、针灸啦、拔罐啦，好多嘢 配合嘅。 咁但系好多人而家依赖咗呢个部分嘅时候，当呢个部分出现问题咧，就惨啦。啲人系会即系好少部分人都系咁啫嘛。你做错一忽嘅嘢，就觉得你呢个人嘛，咁渣噶，乜你咁衰噶？咁其他好嘅嘢就完全忘记咗噶啦。 唔知系咁啊，头先我咪讲咯，佢如果医唔到嘅，咁咪即系成个行业废晒咯。系啦，咁啊，点解会有出现咁嘅问题？ 出现咩问题啦？ 嗱，而家啲中药同以前系好唔同噶。你谂下，200年前啦，开个药方俾你，你咪上山去采咯。啊！而家乜都系种出嚟噶嘛，人参系种出嚟，啱唔啱先？最简单嘅淮山啊，咩嗰啲冚冷种出嚟噶嘛？种出嚟嘅嘢同埋喺山度摘嘅嘢两回事嚟噶。 我又真系冇谂过啊，祥哥呢个角度， 样样都系嗱。 O K， 我谂而家中药仲有好多系即系摘翻嚟嘅，采翻嚟嘅。但系采翻嚟仲有啦，就算系采翻嚟咧，而家喺山头野岭种嗰啲咧。个泥土已经变晒质，又有酸雨，又有即系有咁多嘅空气里边嘅重金属啊咩啊嗰啲吓，又汽车喷出嚟啲嘢等等等等啦，嗰啲即系变咗你啲药效咪差晒咯， 咁人做咪好啲囉，长哥人做咪可以控制到佢嘅质量囉，同埋喺室内咁佢咪唔会有个污染。 理论上系囉，但系佢里面嘅营养少晒好多囉，少咁大半可以讲。 啲人有控制个成分啦。 系啦，咁个营养就之外系个药效嘛。个药效嗱，中药呢我又冇资格讲㗎，识少少又扮外表。中药系讲复方嘅。即系佢唔会开一样药俾你嘅，一开就开八样，咁等佢互相有个即系有作用噶嘛，相辅相成噶嘛。你其中一样失咗效咧，就影响晒成个即系个关系咯。咁啊，你呢度你八样嘢有五样嘢系唔掂嘅，咁啊点会有效啫？ 呢个我好认同嘅，因为我成日都系饮中药嘅，我今朝先一完一剂嚟啫嘛，跟住就开工啦。咁所以我有时我哋屋企人都系嘅，咁所以有时屋企人就你唔好去嗰度执药啦，嗰间唔得噶。其实嗰都系嗰啲药嚟嘅，点解会觉得嗰间唔得咧？一系就觉得嗰啲药唔够靓啦，即系点会叫唔够靓？就可能个 嚟 系啦，嚟嘅时候嗰、那个原料咧，即系个供应地咧，可能渣啲嘅，就是、可能系长哥咁样讲、但我作为一个经常都饮中药嘅人咧，我从来都冇谂过。从来都冇谂过就啲药喺边度嚟嘅，啲药系咪？我一开始都谂啊，上山采药咯，好正常啫嘛。咁但系今日长哥讲嘅唔系噶，啲药可以系种噶，咁喺种嘅过程当中可以落好多农药噶，等佢快啲成长啊，快啲收成啊，最讲到咪又系钱噶咋？ 啊，不过我都知道咧，即系有好多中医咧，佢对佢哋嘅即系个药嘅来源咧，其实都睇得好紧嘅，即系睇下佢会唔会多农药啊，或者睇下佢个即系供应商嗰边其实系咪即系有良心嘅。咁所以呢一方面，大家其实。都可以即系真系揾令到你放心个中医啦，即系其实佢都系专业。 我哋系冇得判断噶喎，嗱咁多间药材铺，边间好啲系咪？你系凭感觉啊，唔通吓就撞彩啊？ 老 字号啊，仲有啦，嗱而家就讲淮山，淮山啦。其实我哋食嗰啲唔系淮山嚟噶，嗱个开药就开淮山嘅，譬如咁讲啦。大部分我哋食嗰啲系山药， 唔系一样嘢嚟嘅咩？山药同淮山 一路咗二就系咯，正系喺淮水嗰度附近，系喺一个好窄嘅地区嗰度出嗰啲咧，先至叫做淮。系个地方出嘅山药，咁叫淮山啊嘛。你喺嗰度系北方噶嘛， 系 而家我哋喺南方周围种咁样，咁啊根本即系药性系完全唔同噶啦。 哦，所以我哋喺日本度食嗰啲山药就系山药啦，佢就唔系淮山，大家唔好捞乱啦。 完全冇乜嗰啲佢嗰啲价值嘅， 系咯，即系咁咯。嗱，仲有啦，农药嘅问题啦。嗱，今日呢段新闻就系话咧，民主党佢哋即系抽咗啲药去验啦，大部分都有农药嘅。咁佢哋就话咧，而家嗱。譬如阿黄碧云指出咧，就系话而家卫生署咧，每一个月啊，只系抽取大约30种中药材样本去验啦。咁大部分都验出农药嘅。咁仲有咧，就系点解有好多佢唔验咧？而家民主党去验嗰啲政府唔公布咧，原来佢哋个波咧踢来踢去嘅。而家我哋平时食嗰啲咩杞子啦、田七花、金银花呢啲咁嘅嘢啦，就好劲农药。但系咧呢个政府卫生署就话唔关我事啊，呢啲系食物嚟噶， 因为系咪佢个包装咧？即系我见到今日报章嗰啲图片，佢验嗰啲咧就似乎系啲产品嚟嘅，一盒盒嗰啲咧再抽取，即系唔系话我哋平时白纸柜啊，中药嗰啲白纸柜一攞出嚟，一审攞出嚟抽先，唔系嗰啲嚟，似乎嗰啲产品嚟嘅。 系啊，所以佢验咧，究竟攞咩验咧？其实我都好想佢可以详细再讲多啲。 咪系咯，你产品又好，产品点嚟嘅啫？又咪系即系嗰啲药嗰度种出嚟，或者系即系杂关， 同埋啲产品全部都大牌子嚟嘅， 系咯。嗱咁而家你话嗰啲咩菊花、金银花、杞子、田七花嗰啲系食物，咁食物嗰边又唔见佢成日验出嚟，话俾我哋听，我哋都知道噶啦。菊花，你平时饮菊花茶啲油超多农药噶， 菊花茶 咁但系你要验出嚟要警告我哋啊嘛。 系咁，所以呢方面一定系做得唔够详细啦吓。咁所以咧，政府方面系咪应该多啲监管咧？呢个值得我哋 或者报界可以俾多啲资料我哋，睇下佢哋即系研究咧系点样做出嚟啦，点样攞翻嚟啦嗰啲中药。咁但系跟住落嚟咧有故仔讲， 长哥有古讲。 咁咧就我哋时时都开手疗班噶啦咁咧呢个故事咧系不断发生噶。咁前几排咧发生完咁嘅事咯，想同大家分享下，好得意我觉得。咁咧就每一班咧都有20-30个朋友啦嚟学手疗啦，学完之后咧就。唔知点解咧，就发生呢啲嘢噶啦。咁啊，话说有一位女生啦，佢就30岁到啦，咁就佢上嚟学下，即系点样做手疗啦。学完之后咧，两日后就发生咁嘅事啦。 啊，佢係好怕血嘅，人哋流鼻血呢佢都幾乎暈低嗰隻。一見到血呢佢就真係天旋地轉啊，自己成個人軟曬啊咁樣。我都識得有啲女仔係咁㗎嘛，係咪咁啊，佢嗰日呢就又係講地鐵啦，喺地鐵月台嗰度呢突然間前面有個人一個阿嬸呢砰一聲撲咗喺度，就係成面都係血。 哇， 咁唔、知佢係即係 生咩事啦。 咩事啦吓，棘親啦定係佢就血糖嘅問題定咩啦，總之暈咗喺度就撲親。就最難以想像呢就係、是、有人打電話啦，但係好耐都未有職員啊，即係月台嘅職員出現喎，應該唔會發生㗎嘛。係、啊、即係一路都啲人都圍住，但係就唔見有有人喐手喎。咁呢位女生呢就係、是、即係企喺佢身邊同佢做手療咁樣，輕撳住佢咁樣。佢話最離奇嘅就係呢，我嗰陣時完全唔驚喎，即係冇咗個以前嗰種恐懼。以前呢就我暈埋一份㗎啦，我碌埋落路軌添啊咁樣。啊佢又好定喎，直到後來唔知幾耐啦，總之佢等咗一排咁樣就有白車嚟呀咁樣啦。咁呢件事都唔奇。跟住嗰日呢又一喎完全一樣嘅。佢喺街啦呢一次前面有個阿叔呢又係咁就撞咗落地，又係成面血。哇、啊！佢又系一樣咧，又同佢做手療啊！嚇嗱，即係佢話最離奇嘅就係咧，做學咗手療之後咧，我堅血就唔怕啦。以後嗱咁、你話呢一個個別嘅例子咧，唔係噶，就我哋發現咧。有呢个重复嘅就状况就係、是、第一呢学完手疗之后呢即刻喺个生命里面有啲事发生嘅。大家例示啦，好多个都系呢嚟学咗之后十日八日呢屋企有人生癌。 系。 即系好似整定咁样、学定嚟咁样啊。唔系生癌呢就有第二样嘢出事，或者佢只猫要走啊。咁样咁样咁样。 咁样咁样。咁样 咁样。第二呢就系、是、呢我自己都系。学咗手疗啊呢类咁样之后呢、就冇咗一种恐惧。以前我见到交通意外现场啦，我都会自己逃离现场啊，唔敢睇啊，即係逃避嘅。同埋真係好驚嘅。而家真係我试过几次啦，一啲都唔驚喎。 有能力要帮人啦。 係啦，我啲学生喺我面前俾车撞到试过啦。仲唔喺香港添喎。咁应该就好驚好乱龙㗎啦。心慌意乱冇喎，好平静喎。咁即係成个人系喺呢方面改变咗。 手疗玩一次啊，长哥你真系讲下，因为平时呢啲听众咧，或者我哋都已经听到一头雾水， 系啊，都想知咩叫手疗， 咩嚟 嘅？嗱，你点唱下？下一次 点唱下？ 咁啊，系咪好玩？咁好似你讲，不如唔好学啦。 系咁邪， 好似拥有咗种能力咁啊，做咗蜘蛛侠啊，咩美国队长咁。当你有能力嘅时候，能力越大，责任咪越大，你要去救人啊嘛。 原来生活好快乐。 斯敏，一年一度的健康生活博览2016， 每日健康一小时。 头先咧讲到兴起，唔记得讲个电话号码。 嗱，如果大家咧即系关于有一啲食生啦，你休息一下先，或者咧就系即系手疗啊，你突然间听到好想知系咩咧，咁你都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啦，咁啊同长哥倾下偈嘅。 系啦，可以喺度同你做添啊吓，隔空做得噶。 咁紧要， 犀利。 我哋会唔会有事噶、啊，长哥？好，咁但系啦，即系同埋即系大家都平时啦，如果你突然间想有啲问题都想问长哥嘅话咧，都可以即系去到原来生活好快乐，咁然之后 inbox 我哋啦，留低你要问嘅问题咧，咁我哋就会即系喺我哋节目里面帮你咧就问长哥嘅。咁啊，我哋接电话之前咧呢一个部分，长哥见你咧咁舒服，就好想直接呢个部分咧同你讲下咩部位出咗咩情况咧，就系有啲咩嘅启示俾我哋。 咁你过两招俾我啊，长哥，咳成咁，我上个礼拜咧就即系感冒啦、发烧啦、流鼻水啦、咳啦，加上气管炎啦，唔知咩嘅咳啦奇难杂症，即系感冒嗰啲嘢啦，都出晒嚟噶啦，点搞啊，长哥？ 嗱，而家我哋所谓现代科学咧吓，就系好从生理嘅角度、物理嘅角度、生物嘅角度去了解嘅。嗱，譬如你话感冒咁样吓，咁啊，梗系你啊咁啊抵抗力弱啦，然后有啲菌啦，嗱呢啲咪系物理嘅咯，生理嘅咯，吓，我哋个身体咁吓。 咁但係以前呢直到最近呢、全世界啲人都唔係咁睇㗎。咁、呢我哋疾病呢其實係有另外一個層次囉、尤其是係嗰啲即係醫技都唔好啊，即係唔知個來源係乜啊嗰啲病呢，咁、你又聽一下，而家我哋係可以講話行返轉頭。 係。 恢復返以前嗰啲智慧囉。而一般我哋嘅主流醫學即係西醫嗰啲啦，就唔會諗呢啲咁嘅嘢㗎，咁咪聽下囉。咁長哥喺最近十幾二十年呢即係處理好多呢啲健康嘅問題啦。嗱我哋話健康一小時㗎嘛。我而家講一個超級健康一小時，講另外一個層次嘅健康啦。就係、呢最近呢十幾二十年呢全世界嘅即係醫療界呢就療愈師嗰啲呢都睇到我哋啲病呢其實真正嘅來源就唔係系头先讲表面嗰啲咯，即系你个胃有事，咁啊就系你胃酸有问题啊，咩嗰啲咯，或者系你过劳啊，消化唔好啊，所以整亲个胃啊，就表面上系咁啦，但系真正其实点解你会做成咁咧？系背后另外一个问题咯，即系话即系举一个例，好多人都咁听你就明噶啦。而家呢有人俾人开枪打死咗，咁你去研究个子弹点样发出嗰、那个机制呀，咁冇用㗎嘛，你要研究边个按嗰个掣嘛，点解嗰啲枪会落咗佢手上，点解佢会开枪去打死人㗎嘛，就係唔系研究个子弹㗎嘛，嗰个枪嘅构造嘅问题㗎嘛。你研究个枪嘅构造系冇错嘅，我哋研究头先嗰啲西医呀讲嘅系冇错嘅，但係更加需要嘅就系点解我哋讲咁譬如咯讲下头痛。讲头先啦，咁如果我哋个头有事呢，譬如头痛啊嗰啲啦，通常个头有事都系都痛㗎啦，咁就諗下个头其实要做乜嘅呢，个头嘅功能系咩呢， 諗嘢 啦，咁原来呢就你试过头痛系边个位嘅先。 啊！我近期偏头痛多，右边咁咯， 右边 系啊， 系嘛， 太阳穴 好啦，太阳穴吓，咁原来太阳穴咧就系同一样嘢有关嘅，就系勇气 courage 吓，就系勇气。咁尤其是咧就系面对世界的勇气。咁咧啲人咧，逢系太阳穴成日痛嗰啲咧吓， 头耷耷嘅，通常都 就 冇乜自信嘅， 系咯。佢系唔敢面对呢个世界，到佢改变咗呢一个信念之后咧，咁佢就以后就唔会有太阳穴嗰度痛咁样咯。 O、okay、K， 即系你从个药啊疗效嗰嚟睇啦，你改咗嗰样嘢咧，嗰样嘢就消失噶啦，根本就唔使食药，唔使咩吓。咁咧个头咧。原来呢即係从情绪嚟讲呢个头系有一个主要嘅情绪嘅就是、分离 separation,、分开分离咗。咁分离呢系导致恐惧。即系头痛呢系恐惧而来嘅、尤其是系因为你离开咗一样嘢啦。 分离。 系啦、我哋自细都有好多系离开咗嘅，譬如离开你妈咪啦，你食开奶呀，妈咪就叫你唔好食呀，俾你食下嗰啲啦。咁整整下你又离开家庭啦。咁我哋实有好多分离㗎啦，譬如屋企有人死咗啊咁样。咁呢就蒸埋呢一啲嘢呢。好啦，咁如果个头顶、头顶痛呢就係、是、人同埋宇宙嘅联系嚟。即係我个头天灵盖嗰度呢。咁如果个头顶痛呢，咁专家话呢、通常都系你恐惧同呢个宇宙嘅关系。 哦、 我冇对宇宙做过咩坏事喎、长哥。 但係你觉得生命里面佢帮唔到你嘛。 关事 噶啦，咁咧就好啦，就讲后脑啦，后脑都会痛噶嘛， 后脑， 原来后脑咧系过去嘅嘢嚟嘅，如果你有好多嘢啃唔落，即系以前放低啊，睇翻以前啲嘢啊，咁样样咧吓，即系你有啲嘢冇原谅人哋啦，或者冇你觉得系冇被原谅啦，以前咧谂起都心噏啊咩咁咧，就会系痛后脑嘅，就唔会痛头顶 嘅。如果侧边咧，即系可能偏头痛啊嗰啲咧， 左边右边， 左边右边咁点咧？ 嗰啲呢都係头先我讲啦，同埋即係嗰个太阳穴嗰 即都系冇乜用气。 我感觉呢有啲似中医所讲啊，思伤脾，即係如果你諗太多嘢呢就伤你嘅脾胃呀咁样 囉。之后就头痛。 咁呢个就令我闷身啲。 但有啲人长高你头痛呢，首先有啲人系长期以来都解决唔到㗎，好困扰佢嘅，三五七日又痛一次㗎啦，同埋维持嘅时间都好长。咁你问佢边度痛啦，佢会答你讲唔出，总之成个头爆炸咁样，前后左右乜都痛。咁呢类系咩咧？ 我谂咧个头个脑啊，个头主要系个大脑嘅喺度啦吓，系大脑系我哋嘅世界中枢嚟噶嘛，即系好似个电脑嘅 CPU 咁样吓。咁即系你成个人嘅生命出问题咯。 你要指挥唔到、哦、根本做唔到决策。 嗯， 咁系你要搞嗰度咯。 系，即系样样嘢都有啲问题，嗯、可能系生活啊，可能系关系啊、嗯、婚姻啊，好多嘢都工作啊、嗯、都出咗问题，咁所以咧就即系成个头都痛， 好似个电脑咁吓，嗰啲设定啊 setting 出咗问题咯。 OK， 太多问题要处理啦， 你要搞翻个搞翻掂嗰啲 setting 啊。 嗯，诶，好得意嗰个内容啦。咁我哋咧先讲一讲我哋即系头痛，原来咧就系同呢啲嘅事情有关啦。根据呢一门嘅学说，咁、嗯、不如我哋嗱休息一下，我哋大家消化一下先。如果咩听唔明，好容易头痛。咁我哋咧喺交通广告之后咧，继续翻嚟。唱歌同我哋再倾多啲。 原来生活好快乐。 9:30 It's summer time， 现代美容中心推出夏日紧致面部、瘦身同靓靓肉背新客户。 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子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逢星期一咧，我哋都会有周小祥唱歌喺呢一度咧，就同我哋分享一啲健康嘅信息啦。咁与此同时啦，都提大家嘅，如果你有问题想问嘅话咧，你就可以打嚟18349971834997，咁啊祥哥喺呢一度咧就会同大家倾下噶啦。咁咧头先祥哥咧就同我哋讲咗啦，一个即系根据啦新嘅心理学咧得出嚟嘅，讲就系身体唔同嘅地方，如果出现咗一啲嘅痛症或者唔舒服嘅话，其实系代表住啲乜嘢咧？头先讲咗嘅就系。头部先啦，咁原来都同可能个勇气啦，或者啦太过咧就执着于喺你嘅过去都系有关系，所以先会令到你头咧产生咁多唔同位置嘅痛嘅。咁头之外，长哥仲有身体其他部位系咩？ 我一阵继续讲咯，吓、嗯、我一阵会讲下，譬如膊头啦、 嗯， 譬如腰骨啦，等等吓。不过咧，我谂起一件事啊，就系、是、前几个月咧。就係、是、我有一個案主係咁嘅，嗱、 嗯、 有個媽咪咧，就佢個仔30歲，嚇、啊，突然間咧有一日咧就喺地鐵嗰度，又係地鐵話、 哦， 就係俾人哋咧，人哋企唔穩咧，就踩咗落佢嘅就誒只腳踭對前嗰度、 嗯， 即係腳面嗰度嚇，就係、是、痛得好犀利，行唔到路嚇，咁、啊嗯、就係、是、睇暈曬西醫、中醫、鐵打乜嘢方法咧，按摩乜。都醫唔到，好、 嗯、 奇怪，我俾人大力踩咗一腳咧，就行唔到路，翻唔到工咁犀利。前後兩個幾三個月咧，就係、是、一啲進步都冇。咁、 嗯、 啊，結果就係睇下長哥放唔放到啦。咁咧，我上門去就睇佢啦。我一睇就知道啦。嗯，呢位哥哥有問題。 嗯， 咁、啊、即係冇我睇佢，我唔係睇風水啊，睇佢屋企嘅擺啲嘢啊，同埋佢哋兩母子嘅關係。佢即係兩母子相依為命㗎。 嗯 佢、啊、媽咪控制得佢好犀利，佢就咁大个仔咧，佢媽咪唔俾佢成长、 嗯、 即系乜都同佢做晒啊，间房同佢执埋啊，咩吓咁之类啦吓，间屋咧就系、是、佢个。个仔间房咧执到好干净、好齐整嘅，但系其他地方所有都乱到不得了嘅。 系 咁我知嗱呢个度啊，你就话咗啲嘢俾我听啦。咁、咧就于是我同佢做咗其他嘢之后咧，我就得到个结论咯，即刻就话佢个仔唔想行，唔想企起身。所以咧佢个脚唔会好嘅。 系 要做嘅嘢咧，其实就唔系佢做个仔，系做个妈咪。个妈咪改咗个态度，让你个孩子站起来向前走。咁咧，佢就會不藥而癒噶啦。 即係心理病嚟嘅呢個 係。呢、這個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心因，所有病都係心因。呢個係心理學嚇，心因病理學啦，可以咁講。 即係佢都有個外因喺度嘅，不過可能人哋踩佢嗰腳咧，就好早就已經其實好翻曬噶啦。 導火線嚟嘅呢個 導火線係啦，咁至緊即係佢自己唔想好，所以咧佢就永遠都唔會好噶啦。 仲唔止啊！就係點解佢俾人踩咧？點解唔踩第二個踩佢咧？ 係 點解踩呢個位又唔會踩撞親佢個腰骨咧？係咪？啊、嗯！如果下次有人撞親你嘅腰骨咧，就係另外一個問題啦。嗱， 係咪？ 我有個拍檔係咁啦。我嘅嗰陣時上過嚟度受接受訪問，有位拍檔嚇，佢識我之前咧發生咁嘅事，喺8年前咧，佢、係一個好成功嘅事業女性，但係有一日起身咧就企唔到起身啦。就行唔到啊！膝头有事啦，嗱佢本来又跳舞啦，好健康啦，咩咁样样，佢又唔系扭伤，唔系跳伤，唔系咩又 突然之间嘅， 突然之间就 企行唔到喎，嚇佢嘅生命就係佢唔想向前行，甚至唔想企起身。 嗯， 佢、後來都係要自己搞通咗呢啲。 即 係 工作壓力太大啦，啲 嗰只咯，我諗或者生命係冇方向啊，都唔知向前向左定向右定係向前行，佢又唔想向前行，係咁樣咯。結果佢就係即係換一份工啊，嗰只啦嚇，咁就跟咗長哥嚇，乜事都冇， 不過都係㗎，即係我睇好多，即係最近睇一啲中醫書咁，即係不約而同嘅。啲中医都叫大家，不如即系真系唔好咁多嘅思虑，因为思虑真系会影响我哋身体嘅状况嘅。咁同埋西医都系啦，你睇医生嘅时候，西医都会叫你嗱轻松啲，放轻松。咁平时个人咧就唔好咁多压力啊，睇开啲。其实对个病咧，即系好多嘢都系从你嘅压力根源啊，或者思绪啊嗰个嘅思虑影响得嚟嘅。咁所以今次即系心理学说就即系再具体啲话俾我哋听咯。唔同地方嘅痛，咁就系乜嘢嘅压力，咩嘅心因咁咯。 不如我哋讲落去啦，头先我讲个头啊，长哥， 膊头。要做乜嘅咧？ 承担 咯，责任咯，吓就系啲孭唔起啦，你孭得太多嘢啦， 太多责任啦。 真系我见过好多个 case 系咁啊！你话五十天啊，梗系有咁嘅原因咩？知啦，有啲验唔到嘅咧，好多真系佢即系可以减轻咗佢自己心理嘅负担，可能孭头家啦，可能佢做嗰份工啊，佢孭太多嘢啊，咁之类啦吓。咁啦，盆骨有时有事噶啦，咁你无啦啦会整伤条盆骨啊，或者系唔知点解你验都唔知验出。 好重嘢咯，有时即系咬亲啊咁样咯。 咁啊，专家话咧吓，就盆骨咧系生命嘅决定啊，即系你生命决定唔到，咁又系即系向前行啊，定去咩方向啊？嗰个问题咯吓，尤其是系一系好得意噶，你有啲好重大嘅决定，嗱，譬如你嫁唔嫁佢啊，嗰只啦吓，好唔好移民啊嗰啲咧，盆骨就有事，就即刻痛。咁啦吓，好啦，咁啊，仲有啦，条腰啦 ，OK， 好多时候条腰都成日痛噶啦，系嘛，条腰嚟做咩嘅咧？ 条腰嚟做运动咯， 条腰嚟支撑 我哋 生命， 支撑人咯，系啊， 你成栋人喺度撑住佢噶嘛，咁啊，所以咧，其实就系你觉得撑唔到啊，你撑得太犀利，咁样样咯，好啦，膝头啦。好多时膝头有事噶啦吓，膝头有事代表咩咧？ 都系支撑点嚟噶，陈哥呢个。 膝头系代表自尊噶， 自尊 啊， 即系跪低啊， 跪低。 啊啊系， 咁咧就系你嘅自尊受到即系考验咯，一人哋糟质你啊，你觉得吓，咁啊冇晒面啊咁样样咯，觉得自己俾人虾到 羞辱 啊咁样，咁咧就无啦啦你嘅膝头就出事噶啦。 OK， 啊咁样啦吓，嗱所谓出事咧有几个可能，一个就系无名就痛咯，系嘛， 冤痛啊 咁样，有另外一个就系咧打篮球就撞大到撞唔到就系撞到嗰度啊，咁就系啦。好啦，脚踭啦， 脚踭 你估代表咩咧？ 脚踭 象征系咩咧？ 行路向前行，都错， 我都冇谂过，然后代表弹性啊， 弹性， 系啊系啊，即系话咧，如果你脚踭好硬晒啊，即系梗咗唔喐得啊咩嗰啲咧，就系话生命而家有啲改变咗咧，你系适应唔到， 系 个适应嘅问题咁样样咯。如果你系适应咗咧，个脚踭就唔使医，佢就掂翻噶啦。 OK 吓，咁就脚咧通常都系向前行啦。行啦，你或者你唔想喐咯， 唔想喐，头先所讲啦，唔想企起身， 系啦，企起身啦， 唔想向前， 恐惧前方啊， 系喉咙啊，你系咪喉咙有事啊？ 我未知喉咙有事， 喉咙咪讲嘢咯， 喉咙代表发声啦，原来喉咙系代表 will 意志啊。 我意志唔够， 去又要代表沟通啦，你同自己沟通，同人哋嘅沟通啦。如果系你喉咙有啲嘢啃住啊、塞住啊，即系咩咧吓？ 有痰咯， 系咯，就系你唔想表达。阿长哥系呢几年我都系无啦啦咧就失咗声。你听翻我同你做啲录音啊，或者都系明明我两日冇讲过嘢嘅，我今日成日都冇讲嘢，但系咧就沙声讲唔出声，即系我都知道有啲嘢我係唔想再講，同埋解釋唔到俾你聽得啊！你了解我，你都知啦。長哥講啲嘢邊人信嘅啫嚇，同埋講極都唔明， 係偏啲嘅有時候。 阿長哥成日都話：你問我呢個問題，你有冇四個鐘頭先？我同你要講四個鐘頭先。你 问我吓，点样点样使啲农药点使咗佢？唔好意思啊，我要讲三个钟以上，先讲得晒。我就咁讲一答你容唔容易啫？吓，使咗使到使唔到咁，但系呢个好唔道噶咯。咁啊，积埋积埋啲嘢咧，我喉咙就出事啦，就系唔想讲，我唔想再讲嘢。嗱，我又靠把口噶，开咪吓，但系我唔想讲嘢。咁樣咯，你問我太太就知㗎啦，返屋企我唔想講嘢㗎嘛，咁呢個係轉曬心音㗎，以前我學發聲。 系， 即系跟专家去讲点演讲啊，唔使咪啊，点可以投射你嘅声音啊，学嗰啲嘢噶嘛。咁佢都话，其实你个心里边有啲嘢点样表达，你又有自信心，自然把声就靓。咁啊，嗱，我哋做呢行吓，咁啊，就谂谂佢啦，好啦，胸部啦，吓心口啦， 胸部， 心口。 心事啊，系咪会唔会同嗰啲 系啦？如果你个心翳住嗰度咧， 真系啊，老人家所讲 系咯，咁屈埋屈埋啦。但系咧，仲有就系胸部咧，就系代表哺乳噶，即系养育啲啊，凑 B B 啊嗰啲咁啦。嗱，唔系一定系女性嘅，男性都会嘅。即系你觉得你对个仔唔住，个仔细个嘅时候咧，你咩咧？你就会胸部有事噶。咁啦， 系 最收尾啦。系个胃啦，个胃就好明显啦，个胃要嚟做咩噶？ 消化 咯吓，你消化唔到啊，有啲嘢就系 即系未必真系食物啦， 未必真系食物噶吓，但系你 可能发生喺事人讲一句说话，你消化唔到， 消化唔到，你唔明白啦，或者系冇人冇办法接受啦，咁你个胃系出事嘅，咁啊连真正食物都消化唔到咯。 系哇吓，原来心理学嘅解说上面咧，即系喺身体上面个部位嘅痛症或者唔舒服咧，就有咁即系心理学上面咧就系咁嘅解说咯，最新嘅一个学说嘅话， 但系呢个就。我觉得是未是去到啲症状，譬如你话癌症咁又点咧？长哥，譬如你话肺癌啊，咁嗰啲有冇得解？ 有噶，有噶，有噶， 大肠癌都得解噶。 嗱，有噶。咁咧，如果你有兴趣咧，你打一个人名啦，因为佢系可以讲系开山祖啦，叫 Louis Hay 啊 ，Hay 就系 Hay 呢个姓啦 ，Louis 就系女仔个名 ，L O U I S E。而家 Louis Hay 就有晒呢啲，佢好详细噶，即系就。我睇佢啲书啦，有成40页就系列晒啲表出嚟，你就系就睇住咁啊。当然呢一个系一个人嘅睇法，有不同嘅专家都有。譬如你话边度系代表头先我哋话咩话个头啊代表分离吓， 个 喉咙啊代表意志啊。有啲专家有少少唔同嘅，不过唔紧要。但系佢大家共同嘅认同嘅概念就系其实你病咧就系你个身体。就用呢个病话俾你听，阿姐阿叔，你咁样做人咧死得噶，而家咧你快啲搞好你生命里边啲嘢，系你个生命出咗问题，要医嘅唔系个病，系个人咯。 哦，所以心病还需心药医，咁其实都好嘅，因为听长哥俾咗个名俾大家嘛，你咪上网去 search 咯，咁然之后睇嘅时候，你其实都系一个同自己对话嘅过程，又睇下其实喺自己身上系咪出现咗啲问题，你面对紧，但你面对唔到，所以咁叻咁。 系啊， 但有啲症状，如果即系下次长哥可能又可以再。讲长啲， 好啊！ 有啲咩癌症啊？ 好，我带埋啲表出嚟啊！咁你玩一揭俾你睇。 好啊！ 唔定先癌症嘅可能自闭症啊，好多嘢，即系好多症状就系解释唔到噶嘛。啊，点解会咁嘅咧？咁原来可能喺心理嘅角度上，心理学嘅角度上都可能有啲解说噶。 佢哋又会教埋你嘅，你譬如你个啲咩症咧，就因为咁，所以以后咧你要做 affirmation 啦，即系话你成日讲呢句话咧，就去改变自己嘅信念咯。即系话我以后咧就咁，以前咧。 有啲人即系话，如果增强自信心，成日都觉得自己唔得嘅话咧，就真系即系望住块镜，我好靓，我今日口好个状态咁就得噶啦。 好啦，咁啊呢个时候咧，我哋就不如听下听众电话。我见到啲听众咧都好似有啲相关嘅问题啊，都系想问下长哥嘅。电话旁边有阿方喺度嘅， 早晨阿方， 早晨啊， 系你有咩问题想问长哥啊？ 我因为咧头先听到都长哥讲嗰啲咧，我冚唪都有噶。唔开心，长期都系咁噶，所以头先你听你讲话边度啊边度咧，原来我度度都有唔舒服噶。 咁咧系啦，我谂系个身体而家话俾阿方话俾你听咧吓，你真系要改变咯， 唔好咁唔开心啦， 做人嘅态度咯。嗱，咁啊讲就容易啦，点解我哋会唔开心咧吓？讲到尾咧。 而家我明白咧，就係、是、我哋對生命嘅理解咯。即係做人為乜咧？我哋係做人係邊個先？你係邊個？你點樣先至會覺得做人係最開心快樂嘅？你係解決呢個問題咯。通常我哋好嘢係驚啦，驚呢樣驚啊。點解會驚咧？咁咯，係喺嗰度解決嘛。解決咗嗰啲。就其他啲病就唔使醫， 即係睇下方有冇啲咩問題你係面對緊嘅，係啦， 不如你都分享下，你會唔會有啲問題你係好困惑㗎？而家 同埋你頭先話齋，喉嚨真係成日長期痛嘅，我唔知點解。 嗯，係咪有啲説話即係講不出聲啊？ 有啲係 溝通啊， 有啲 係持續咗幾耐咧？我想知道。 好耐嘅啦，不嬲都系咁，但系唔知道点解成日都系喉咙痛，唔舒服。 咁啊，就通常呢啲咧就要面对面一齐，即系揾啲专家啦吓，即系一系做催眠啦，一系同你做心即系道嘅辅导啊嗰啲咯。如果你睇医生西医嗰啲，佢咪同你验个喉咙咯，又照啊。 但你有冇睇过医生嘅话事话方嚟？即系喉咙长期唔舒服。 睇到喉咙嗰度，但系头痛照过啊，呢验咯。但系对眼都系越嚟越差，越嚟越 盲。嗱，我听下你把声咧吓，嗱，因为中医啊讲望闻闻切啊，系嘛，咁就而家我哋望唔到啦，系嘛，但系我哋闻听你把声咧吓，即系都听得出好多。嗱，我唔系专家，我有啲好资深嘅中医啦，佢就咁听啊，听到好多嘢噶。咁我谂咧，阿方你都系个成个生命嘅问题咯。希望我你可以揾到啲人真系帮到你，你谂就唔系净系搞个喉咙噶啦，唔系净搞个头噶啦，你就再拍药啊，嗰啲帮唔到几多，系咪？ 嗯，当然啦，即系你唔舒服咧，我都即系劝喻你去睇医生。咁但系你做咗好嗰一步噶啦，就系即系去照过都发现唔到问题咧，咁可能就真系即系个心理上面会唔会系揾翻适当嘅人去到帮你处理咧？咁样， 我哋从即系头先所讲啦，解铃还需系铃人，心病还需心药医啊。咁所以咧，要不如谂下啦，究竟有啲咩系真系要去处理一下？ 好 唔好啊？好，多谢晒你 听我哋呢个节目啦， 好 开心啲啊！ 多谢你阿方，好啦，接住咧有张小姐喺度嘅，张小姐早晨啊，张小姐 早晨， 各位系， 请讲啊， 强哥你好，我有啲嘢想请教你啊，咁我咧，我谂都系怪病嚟噶，一踏入四月咧，至到十月咧，佢一天气热咧，我就会发烧啊，系烧到个人好攰。退唔到烧，西医又睇过，中医又睇过，不停去揾医生睇都医唔到。咁咧，一到十一月佢翻北风咧，佢自然就会降啊个烧。 O K， 咁。咁我想问下手疗帮唔帮到我咧？ 手疗咧就系乜嘢病咧都可以帮手嘅，因为佢唔系医你个病，系医你个人啊，改变你成个人啊嘛。好似我头先咁样讲吓，嗰啲托咗嗰啲啦，佢成个人个性格啊咩都改变晒，咁你唔使再病咯。譬如你话发烧吓，如果从病理嘅角度嚟讲咧，点解人会发烧咧？就系因为里边打紧仗啊嘛，里边啊进入紧急状态吓，出晒蓝宝子出晒。军队咁样吓，咁啊有嘢入侵咁样吓，咁啊点解会入侵咧吓？啊造成呢啲就咁啊要了解啦，所以成日都系讲心医就系讲呢个问题啦，即系究竟你嘅生命发生咩事，要搞到里边成日进入紧急状态咧？咁 但我想问得深入少少嘅张小姐啊，你系每年嘅四月到十月都系咁样系咪啊？是 持续几耐嘅烧？其实 十几年嘅，因为嗰阵时我只脚。是啊，我只脚有事，咁咧 直情食西药啊，所以我奉劝啲人，即系我自己个人意见，即系唔好立乱药，始终系有三分毒啊。我系不停咁去食药，系食到可能即系，即系咪啲五脏六腑？ 你系咪睇医生嘅情况之下食噶，定自己食啊？自己食就唔好乱咁嚟啦，真系。 睇医生，睇骨科医生，食到咧直情啲经期咧离院八日。跟住停八日，又嚟过，直情去睇翻佢咧，个医生都话：咁你要停药啦。直情咧食到咧，个人咧可能。是好痛， 即是医生告诉你听啲情况是因为食嗰啲药所出现嘅情况，系咪？ 其实系我自己，佢梗系唔会咁讲啦，系我自己，因为我唔系出世系咁噶嘛。 嗱，张小姐，我问下你啊，张小姐，我问下你啊，你有冇平时做啲体操啊、运动啊，去喐下咁嘅咧？ 因为其实我只脚已经系伤残咗，咁变咗咧，其实系 好啦。你有冇出去晒下太阳咁嘅咧？ 喺屋企晒咯。 都有嗬。 屋企晒太阳， 冬天晒唔到，因为我都烧到个人好滚，系唯有冬天晒咯。 日都有系咪咧？咁你嘅饮食咧？你觉得自己够唔够健康咧？ 啊， 夏天我直情系逼自己食嘢，我系食唔落啊。咁咧又唯有咧煲汤咧，搵啲汤去涂嗰啲饭灌佢落去咯。因为我又即系我食得西又太多咧，又有胃痛。 系啦系啦， 好，我哋听下 嘢又会痛咯。 好啊好啊，多谢。我哋听到由你正话即系个声音去表达啦吓。我谂即系长话短说啦，因为我哋只系时间好短，同埋我哋冇机会慢慢去了解啦。咁一般嚟讲咧，如果你可以即系真系喐翻多啲啦，就系适当地晒太阳啦。同埋即係你嘅我一定個飲食仲有好多嘢可以改善嘅，譬如食咗啲新鮮嘅水果蔬菜啊嗰啲啦，等你身體裏面多翻一啲酵素啊咁樣咧，肯定會係由呢個改善開咧，就其實個人會開心翻，咁同埋多咗好多動力咯，咁就由最基本嗰度做起先，咁啊好快咧就係個身體就唔會成日要進入緊急狀態咯，係咪？ 長官啊，麻煩你可唔可以我想即係單獨。同你傾幾句，或者你可唔可以聯絡我，或者我點樣可以 搵 到你啊？ 啊，或者咁啊，嗱，你將你嘅電話咧俾低我哋嘅 operator， 咁我哋咧就 控制員嚇，長哥都有 Facebook 嘅，你可以搵佢嘅。 我 好簡單嘅， 唔好意思啊，因為我係。唔系好出到街啊，咁变咗其实我差唔多系自闭咁，自己困住咗自己喺屋企，咁变咗其实我唔系好识电脑啊， 好啊，唔紧要，或者你摆下，我哋之后再睇下可唔可以联络到啊，好冇？ 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哋啊，唔该长哥， 原来生活好快乐，原来生活好快乐。 郑梓彤、周少祥、黄奕彤，每日健康一小时。 好啦，继续翻嚟啦。咁啊，原来生活快乐，当然啦，长哥继续喺度啦。头先长哥就讲咧，即系我哋嘅身体上有啲嘅病啦，其实真系。即系你未必会揾到个原因，譬如你话哦喉咙痛痛咗一段时间，好似头先有听众咁讲啦，你睇医生嘅时候，佢帮你睇啦，系咪喉咙发炎啊？咁但系未必系揾到病因啊。咁所以今日长哥嘅呢一个系心理学说去睇一啲嘅病咧，其实我喺度听下听下都觉得几得意，有啲就觉得好搞鬼啦，即系好质疑啊长哥系真假，点会咁样咁得意嘅咁？咁但系有一啲嘅情况真系冇得解噶，系譬如有啲人头痛头咗几廿年，你话佢系咪？病咧咁，你又揾唔到原因，照又照唔到啲乜嘢，咁但系可能佢摆低咗个心结啦，打开咗个心结嘅时候，诶，佢咩事都好翻晒。 不过当一个人真系心情唔好嘅时候咧，硬系觉得好似啊周身都唔好唔妥咁嘅，所以即系嗱呢个新派嘅心理学说咧，俾咗一啲嘅参考俾大家啦。但我见我哋话听众咧好踊跃， 好踊跃啊！听埋阿 Jerry 嘅电话先 ，Jerry 早晨。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 請講。 阿長哥啊，我好向往素食噶，但系咧，我試過咧，我一個禮拜唔食肉咧，我就可以暈下咁。同埋有個同事都係咁嘅情況，佢係信佛嘅，咁佢又好向，當然一定係就係中意素食啦。咁我想長哥介紹點樣學習素食嗰啲資料俾我，同埋嗰啲素食店咧，我想你話俾我聽邊度有啊？ 先講下你話食咗會暈啦，係嘛？嗱，通常唔會嘅喎。因为咁多动物都系食素㗎啦，佢哋都唔会话啦。而家我哋身边 系 啦， 系咪食得唔够健康咧？ 同埋我谂系两个问题咯。一来系食嘅即系方法，第二咧你嘅信心嘅问题咯。你一路谂住咧，有啲人系咁噶，我唔食肉咧就会咁，咁个身体咪有啲咁嘅反应咯。你点样食噶？你食素食啲咩咧？ 我食豆嘅，我就食豆，但系咧，我见我一个礼拜唔食之后咧，好人都要晃下咁。咁以前我就 点解你会食豆咧？ 净系食豆类啊？ 点解你食豆咧？ 我食五色豆咯，人哋话食素咧最紧要五种颜色噶嘛。咁有阵时喺蔬菜方面， 我谂呢度就出咗问题咯。我阿长哥从来唔食豆啊，我已经唔食豆好耐。你试下唔好食豆啊。其实你点解要食豆先？啲人话就蛋白质啊嘛， 长哥。 一听讲饱嘅问题，点解食豆先？食豆佢哋系攞蛋白质嘛？喂，我谂你都过咗十六岁啦啩吓？过十六岁我哋唔需要蛋白质噶啦，我要好少好少好少嘅啫。越多蛋白质咧，越多癌症噶，你都唔想咁快乳癌啦，系咪？咁尤其是系黄豆啊，咁所以咧就系由今日开始，你试下唔食豆啊，即系唔食豆浆咯， 唔食咁多啦。 食豆腐咯喎嚇， 食咁多 先啦，冇所謂。 係啦，唔食咁多先。 嗱好啦，你話 豆腐都要唔好食啊？ 誒唔係唔好食， 唔好食咁多啫。 我就唔食咯嚇。你可以食啲健康啲嘅嘢。你話唔飽，大把嘢好飽啦。 有咩會飽啦？ 食牛油果就飽到你乜啦？兩個牛油果已經飽一餐啦，係咪先嚇？食香蕉都好飽噶，食榴蓮好飽噶喎。啊，如果你仲想飽嘅嗱，我唔建議食好多嚇。你食啲腰果啊、核桃啊嗰啲，飽到乜？ 有。 即係咁咯，嗱，你話唔會飽噶？食番薯咪夠飽咯。系咪先？系咯， 即系好多选择嘅。长哥嘅意思就唔一定净系得豆类。如果你偏重咗一边嘅话咧，会唔会就真系好营养？ 仲有咧就系食多啲生嘅嘢咯，即系话食沙律啊嗰只啦吓，水果啦，可以唔煮咁熟就唔煮咁熟啦。呢戒晒啲煎煎炸炸嘅嘢，虽然系素食吓，但系嗰啲都唔系 素食都好多煎炸嘢嘅。如果你喺素食店食几多支咧，佢为咗个卖相似啦， 啲汁又浓啦， 尽量减少啲用调味料。料咯，即系咩啊？ 有 即系嗰啲系油啊，用少啲啦。 即系长哥咧，话即系介绍一啲学习点样素食嘅地方，你可唔可以话翻俾我听啊？ 有噶，有噶，有好多。 我唔识电脑啊，因为独居咯，所以你可以做话翻低，然后嗰位先生话翻俾我听啦。 嗰位先生系我应该。 听电话嗰位。 哦， 同埋啲素食店咧，我唔知边间真系好啊，因为当然有啲人信佛嘅人咧去嗰啲，但有啲系好。贵噶，唔知有冇啲咧？唔系咁贵嘅地方，我哋都想学去食啲， 這個、 自己又学煮。 而家多咗好多啦，香港而家就成200间素食店啊，吓咁就选择多咗好多咯，咁啊越嚟越健康嘅添。 系啊，你有冇嗰个智能手机啊？而家你部电话可唔可以上网嗰啲啊？ 唔识啊！ 哦，唔识咁， 暂时唔识，不过希望学习咯。 仔女识唔识咧？因为而家啲智能手机好好噶啦，有一个应用程式咧食素噶，咁你下载个应用程式咧，一揿落去咧，全港咧几多间啲素食店咧，嗰啲地址都系有晒喺度。 咩程式话？ 你或者你搵个仔帮我查。 咪后系啦， 我哋咪后搵同事答你好嘛？ 好， 好啊，好啊，同埋叫佢介绍啲点样学习素食啲地方，我 想。 好，我哋咪后再慢慢倾 啊。 好，咁我哋今日都唔该晒长哥啦，同你答咗咁多听众嘅电话。讲咗新派嘅心理学说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一再见，长哥啦， 拜拜， 拜拜。 原来生活好快乐。